军人年金改革修法版本备受外界关注，行政院长赖清德今天在立法院重申，军人年改7月1号与公务员和教师年金改革一同上路。至于外界关注的军人年金改革退休金有没有上限，赖清德说，军人本来就随着军阶不同，退休年限也不一样，到时自然就有天花板。 因为军人并不是说他想要从军多久就可以多久，因为他是有年限的限制， 没有错， 不同阶级有不同年限， 什么年龄升不到什么样的阶级你就必须要退休嘛， 他这个年限自然而然就会产生这种效果。好，我想他的意思应该是这样，那这个后续呢，我们让整个小组再去讨论。 退辅会主委邱国正曾经表态，他不赞成军人年金改革设天花板。国民党立委蒋乃馨和黄昭顺今天要求赖清德表态。赖清德说，天花板的定义需要讨论，不过退辅会送出的版本他都支持。邱国正指出，国军年资不一，天花板随着年资不同都还在讨论。因应低薪问题，蔡英文总统竞选时曾经提出订定最低工资法的政见。民进党立委江永昌今天在立法院质询的时候问，最低工资法草案何时出炉？劳动部长许明春表示，按照规划，今年底草案送到行政院，现在正在搜集资料。江永昌问，如果没送进行政院谁负责？许明春说，我会负责。江永昌提问，依照可支配所得的最低生活费加上抚养比来计算，每月最低基本工资要有29,800元，这样的公式能不能入法？行政院长赖清德说，薪资成长之后，最低生活费也会上升，公式立法的问题劳动部还在搜集资料，未来也会纳入考量。许明春说，劳动部预定今年底提出草案送到行政院，立法处理最低工资的部分也举办了北中南花东共五场公听会，劳资双方还有歧义。许明春强调，基本工资审议机制无法解决的问题才要法制化解决，未来立法过程一定得以对话解决。立法院国民党团中午在程序委员会提案，要求行政院长赖清德专案报告中国会台31项措施的因应对策，但是民进党团认为缓不济急，而且目前正值施政总质询期间，下午直接问赖清德马上就有回应，何必需要专案报告，否决了国民党团的提案。另外，程序委员会中午也选出了2位召集委员，分别为民进党郭正亮和国民党曾明宗。高雄市一名中性男子在脸书发动斩首蔡英文总统，凤山警方今天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通知他下午到案说明。另外，涉及刑法煽惑他人犯罪的部分，警方将函请检方侦办。警方调查，中性男子今年2月前往台南市天公庙混入人群排队2小时，佯装领取蔡英文总统的红包，他趁发红包给他之际当面高喊下台，随即由国安人员驾离现场，之后又在脸书 po 文可以发动斩首。中性男子下午到案之后，警方可以依据社会秩序维护法最重处3日拘留或者是3万罚款。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93点，来到11,095点，成交金额1304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68点，21,892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2点，2486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4点，3322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5点，11,320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55点，31,538点。新加坡海峡日报指数上涨7点，3547点。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中午暂收29.257元兑换一美元，台币升值2.3分，成交金额3亿6600万美元。日元106.76兑一美元，欧元兑换1.2325美元。台九线苏花公路162.5公里河中路段到179.1公里的崇德路段，明天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演练复合式灾害救灾，配合封闭管制，演练完成才会开放通行，提醒用路人注意。今天全台各地大多晴到多云，只有东半部地区零星短暂雨。北部预测气温24到29度，中部23到28度，南部26到28度，东部24到27度，澎湖21到26度。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说散就散，说走就走，还有说什么就什么呢？说什么就什么呢？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很多人都已经猜出来我要干嘛嘞。哦，有人说什么说曹操曹操就到，诶，他那个就好像不是放在，应该是说曹操就曹操到，这才会符合我们的游戏规则嘛，对不对？有人说说唱就唱，说跳就跳啊，有这些歌吗？没有这些歌吧。好，军歌有一首这首歌， 请兄好汉在一半。 Yes，来了， 说干就干，说干就干，管他流血流汗，管他流血流汗。 当兵的人怎么样？很无聊，一放假出来就只会打电话给我们这种不用当兵 freestyle 的年轻人。 英雄好汉，以前叫做九条好汉。 你看，打来了。喂 喂，闪亮吗？你今天有没有空啊？ 在拍片 ，movie star 在拍片。哎，就这样，拜。 闪亮。 报告长官，我的名字是林宗玉，七十一等兵，前面嘎啦吹武力，我大口大口的呼吸，大梦初醒，原来这就是自由的空气。说到当兵，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每天打杂、值班、集合、跑步、搬东西。星期一搬东西，星期二搬东西，星期三搬东西，星期四搬更多东西，星期五终于有点不一样了，手中的黑水开始反出来了。长官说，不然我们挖个水沟好了，我们能说什么？只能点头说好的。挖手臂太烂泥，打太烂泥，我的气味让我觉得自己就是那太烂泥。抽到女朋友。又狠心的说我不再爱你，每天十二点我还躲在棉被哭泣，妈了也不能怪你，外面的世界继续不停转动，而我在里面只是不断眼睛看不走，走到鞋底破了一个大洞，走到脑袋一个洞， 一个口令一个动作，一个口令一个动作，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Yeah， 一个口令一个动作，一个口令一个动作，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说打就打，说干就干，管他流血，管他流汗，英雄好汉，说干就干，管他流血，管他流汗。Yeah， 啊 哦不，那时还有热水的时候，一个礼拜没有三天热水，我就赶紧买鸡排、奶茶请我同学。幸好我的身边还有很多弟兄，一起分享身边，大家享受所有，一起吃饭，一起放假，一起摸鱼，一起洗澡，那些年看过的男女还真不少。当兵没有什么秘诀，能平安退伍才是无敌大绝。所以，在那之前，最好是像是在过的眼前， 最好是就这样的过每一天，事情只有八块半的每一天，一起被骂到飞刀刀的每一天，身上头发指甲皮鞋。的每一天，透过饮料就很爽的每一天，站上的时候思考未来的每一天，在心里倒数退伍的每一天，终于来到最后一天，军旅生涯就要结束的这一天，人生旅途才要开始的这一天，好像今天是我生日的这一天，成功分出国军号来的这一天，或许慌张，或许彷徨，或许紧张，或许不紧张，甚至嚣张，不要担心，当你不知道人生的方向，就跟着这首歌唱， 说打就打，说干就干。管他流血，管他流汗，英雄好汉，说干就干，管他流血，管他流汗 ，Yeah， 啊啊 ，Yeah， 走人看风低头 ，D O S M O N D O B L E。 Yeah. This is Mark. You're listening to UFO Radio. 好久

所有无聊的话题，陪着蓝蓝天空，我们都能对视遥望。我们曾傻啦啦啦的讲过，那一刻扑通通通的心动。多年后，我们是否依然是那一个你，那一个我？当岁月轻飘飘的流走，我们都爱呀呀呀把它走，有什么留在你我的心头？那是什么？什么才是最重要？是什么？ 我拥有你，你拥有我，我 care 你，我照顾你，我在乎你，你也在乎我。你现在收听的是 就爱点你 UFO 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同时也欢迎你除了收音机跟网路之外，你也可以利用飞碟联播网的 APP， 我们飞碟电台官方的 APP 线上直播收听。那在今天呢，要为大家送上的是华语劲歌金曲，还包括了新歌的排行榜，就来听听这首新歌。 你是八宝的口音， 要来 中宝的口音， 要来要来 南宝的口音， 要来要来音乐插播，看他做掉上瘾，音乐插播，看他做掉上瘾。 挥霍一切直到没，这个单位不太欢迎小气鬼，几十万的现金放在口袋不用回，今天晚上就算有家宴不用回，八二年的拉菲生牛肉配上松露，你笑我是输我也不要空腹，一条龙的战单签个名我都付，从青州街口一路玩到中小东路，年轻人的小费都往口袋塞，黄董太嗨，谁还躲在角落讲电话应付太太，最好早点回家，这条狗太乖，酒色财气的台北带着纯金的项链帮我拍，新的小姐拉财妹，酒色财气的台北带着纯金的项链帮我拍，新的小姐尬台妹啊，拉台妹拉台妹 要对， 拉台妹拉台妹呜，拉台妹拉台妹 要对， 拉台妹拉台妹 要对，你是八宝的口音， 要 来 要来 拉 们不说价， 说价， 干完再坐下， 都坐下， 给我一盘下，看我荧光里的衣服全部都脱下。在这晚上我们不讲人性，最好只讲现金，正常美女录音。喝到早上，知道是谁不行，全部都狂到底，就让我来处理。这热情的像一身家都是香精，为了他们我要继续再开几支香槟，快点脱掉上衣，散发迷人香气，把钱统统都给你，别再说你爸生病。 酒色财气的台北，带着纯金的项链帮我拍新的小姐拉财妹。酒色财气的台北，带着纯金的项链帮我拍新的小姐尬台妹啊，拉财妹，拉财妹， 要得， 拉财妹，拉财妹。辣台妹，辣台妹， 要得， 辣台妹，辣台妹， 有人是发布会靠一， 有人 中部会靠一， 有人有人 南部会靠一， 有人有人音乐大波看他说叫啥你，音乐大波看他说叫啥你， 血管最贵，脖子戴上金饰，不搭捷运最好别过我的宾士，待会要去哪耍得看我性致，为何换碟兄弟全都一去励志啊？卡圣也休假令专播叫白给起的也安排金马熊口买来，朋友密室来谈恋爱，昏头掉进悬崖，刷卡外框放肆，下次带包再来，走进全部签单打肿脸充胖子，出门在外没再翻拿出乱子，问卡圣都嘎包今天当浪子，小姐看到我们像是知道倒吊子。酒色财气的台北，带着纯金的项链帮我拍新的小姐拉财妹。酒色财气的台北，带着纯金的项链帮我拍新的小姐尬台妹啊，拉财妹，拉财妹， 要得， 拉财妹，拉财妹，拉财妹，拉财妹， 要得， 拉财妹，拉财妹， 有人是发布会靠一， 有人 中部会靠一。 这首歌曲呢，在现在的 KTV 排行榜当中是一首新歌，然后呢，也在新歌当中的 Number One， 来自于顽童的《辣台妹》。说到台妹，当然一定印象最深的是这首歌。有的时候，经典就是经典。辣台妹走的是比较凶、比较暗的调调 ，MC Hot Dog 热狗的台妹走的是欢乐快乐的调调。 我的阿妹妹，快来跟我跳阿狗狗狗！我知道你看到是我，你赶快说 no， 不是有头也叫瘦，我的 homies 都笑我热狗 for show。女孩又喜欢你太太，等等去家里红牌要不要来？只怕你挂得太快，明天要去庙里收金拜拜。好嗨 ，We can kiss the sky， 人生海海，我们不会只 stand one night。可乐帮我解渴，看我装就知道我弯绕舌，不用说坏话，因为我有顺风耳。如果是你鼻子大， 我爱太美，太美爱我，她对我来说零距离算什么？我爱太美，太美爱我，对我来说后陪衬算什么？ 我爱中国小姐，我爱太美，万万岁！你的槟榔。要一百好贵，有没有汗水？如果能够和你共枕眠，更多更多的奶粉钱，我愿意为你贡献。我不是爱鞋，请你喷上一点点销魂的香水，换上你最性感的高跟鞋，人群之中你最亮眼。台妹来了，我是否和你一拍即合？陪我去很多的不良场合，大家看到我都对我喊 yes sir， 因为我是公认最屌的 rapper。台妹们麻烦喊我爬坡，我不是开着可是付钱，也不会啰嗦。纯情是什么？我不懂。想法和邪恶， 我爱太美，太美爱我，对我来说零距离算什么？我爱太美，太美爱我，对我来说后陪衬算什么？ 为了你，我可能要投资一家槟榔摊；为了你，家里可能要有钢管；为了你，我要常常下去台南；为了你，流氓会来找我麻烦。对于带着一点 开完胃的女生，我的身上显著毫不考虑亮起红灯。毕竟你也不是天使，我也不是圣人，时尚的野兽，那就请你跟我收购。你是马戏团训练有素的 animal， 所有男模女模你在雕什么？我就不信你现在还有处女膜，都是凯子错。喜欢台妹说话的口音，有时候夹带几句靠背三字经。爱神的戒你要射向那里，这里 free night 长整个热狗。 我爱台妹，台妹爱我，对我来说零距离算什么？我爱台妹，台妹爱我，对我来说后悔症算什么？我爱台妹，台妹爱我，对我来说零距离算什么？我爱台妹，台妹爱我，对我来说后悔症算什么？ 甩我长什么都不用管，让我看你把手放在空中甩，把手放在空中甩，台妹手放在空中甩，叫你什么都不用管，台客手放在空中甩，把手放在空中甩，把衣服都掀起来，把奶罩都丢上来，把衣服都掀起来，把奶罩都丢上来，把衣服都掀起来，把奶罩都丢上来，把衣服都掀起来，把奶罩都丢上来。 我爱台妹热狗张震岳，快乐快乐。在本周的新歌当中，新进榜的新歌榜 Number Three 这一首歌是一首老歌新翻，原本呢广嗨的歌曲郑秀文的《眉飞色舞》。 爱的是非对错已太多，来到眉飞色舞的场合，混合他的冲动，他的寂寞，不计较后果。说我要一转头再来过， 男的女的都不要再等候，自由自由，现在就要自由。 眉飞色舞来到了2018年，过了20年后，怎么多一个男生呢、啊？他就是831的阿蒲831。 爱的是非对错已太多，来到眉飞色舞的场合，混合他的冲动，他的寂寞，不计较后果。就要你说，我要寂寞，中间不必停留。你说，我要一转头再来过，男的女的都不要再等候。自由，自由，现在就要自由。 开始有点伤心，有点激动，得把握住节奏。看爱的随便，别让它方便，别爱是一万方便。 待てね。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哎，你最近不喝手摇茶啦？ 因为省下饮料钱就能买车啦。 哦 ，Toyota 小资幸福年开跑。 首年每天50元就能入住 Toyota All New Vios， 54.9万起，头款只要10000耶！ 全车系标配 VSC、TRC、HAC 安全防护系统，最高搭载 TSRS 气囊。Wow! Toyota All New Vios， 幸福大改款。 春天什么会盛开？ 杏花朵朵开。良友旅行春季行程玩不完，日本春樱紫藤赏花去，巴拉望一岛一饭店朵斯帕马斯，再唱游美家玩遍落基宝藏。 赏花旅游就找良友，快上网搜寻良友旅行。 来来来来来，人讲坐飞机看天顶， 看天顶， 坐公车只卡省， 只卡省。 要学台语，就要跟方南强老师学，才会紧啊！ 方南强台语讲堂，让你台语强强棍，全套六片 CD， 只要399元。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老师有交代，台语若听清楚，读册是免烦恼；台语若讲得好，大家是拢学得啊！ 大家好，我是品冠。 你还爱我，从没离开过。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欧马克。那在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呢，要为你送上是华语劲歌金曲流行榜。那同时呢，也是会跟你讲一下，现在你去 KTV 可以唱到哪一首新歌了哟？可以唱到这一首歌了哟。之前呢，也有来到哥哥妹妹有意思接受马克专访的拉拉徐佳莹，心理学专辑当中的劲歌热舞之歌，超嗨气氛的一首歌。 说不定那种风格，你决定跟什么风？他快乐所以快乐，这次个性不同，好吗？听身上前所想说的话，别说你急着走。好了，打几个包，别预告今晚。闷骚已久的筋骨要解开，现在不痛不要干嘛干嘛，微微的快乐都可以原谅，听听不见的观看，选择性遗忘，流点汗再回家，现在不痛不要干嘛干嘛，有没人愿力气用在哪，一起抽丝剥茧爱你选择性遗忘，流点汗再回家。 现在不跳舞要干嘛呢？来自于拉拉徐佳莹，现在你在 KTV 可以唱到了哟。不跳舞要干嘛？不跳舞要怎么样？你可以继续锁定飞碟联播网。我要你在下个小时的时候打电话进来，分享你的青春之歌。什么样的歌曲让你听到以后就会想到青春的回忆呢？记住我们的电话02-2363-9955 02-2363-9955，下个小时等你哦。 各种残破，各种繁荣，你在曼谷，困在车笼，望着天空，总有一天

陈姓男子辩称，双方为了撒尿起了争执，罗姓男子先朝他动粗，他才出手还击，属正当防卫。最高法院认为，陈姓男子承认挡住了罗姓男子攻击之后就冲动殴打对方，不属于正当防卫，犯后没有与死者家属和解，但是考量他逃亡九年自动归案，依伤害致死罪判刑八年定验。台铁一名工人今天维修铁道的时候给高压电电伤，救护人员指出，这名台铁花莲机务段的工人今天维修铁道的时候不小心误触了高压电缆线，工人全身给高压电灼伤，其中电流从左大腿炸穿，意识清醒，紧急送医急救，详细的事故原因台铁还要调查。台铁的订票选位系统渴望年底上线，最快明年旅客还可以自己在家里头列印车票，或透过手机电子取票。此外，新票务系统每分钟最大处理量预计达到60万笔，比目前的16万笔大幅提高，希望民众订票更顺畅。台铁推动第四代票务系统，规划分两阶段启用。台铁资讯中心主任彭坤炎今天透露，第一阶段5月验收，6月到9月测试，年底渴望启用。到时候旅客上网订票，还可以同时免费选位。目前只有17个车站可以使用印制 QR Code 的车票，到时也将扩大到其他车站，让更多旅客以车票感应的方式快速进站，减少人工闸门旅客量。第二阶段，容许旅客在家里头自行列印车票，也将对偏远地区民众提供电邮递车票的服务，预计明年5月建制完成。新一代票务系统也规划将台铁目前预订车票期限从搭车前2周拉长到前2个月，台铁可以更弹性销售车票。万宝华第二季全球就业展望调查出炉，台湾就业展望净值26%，居亚太区之冠，比上一季增加了1个百分点，比起去年同期也上升了3个百分点。七大行业当中，以金融保险和不动产业的净值32%居首，制造业以及服务业都是28%并列第二。净值成长最少的是休闲餐旅业，季节调整之后的数据17%。调查也显示，44个国家当中，41国雇主预计第二季增聘人力。亚太地区的人力需求仍然比较乐观，区域内依序是台湾净值26%最高，最后是中国大陆，就业展望净值8%。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144点，成为21968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10点，2494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19点，3307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82点，11243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68点，31525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0点，3550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93点，来到11095点，成交金额1304亿。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现在29.246元兑换一美元，台币升值3.4分，日元106.83兑一美元，欧元兑换1.2326美元。今天全台各地大多晴到多云，只有东半部地区零星短暂雨。北部地区预测气温24到29度，中部23到28度，南部26到28度，东部24到27度，澎湖21到26度。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这样太伤人了。 那改用全天然的新境界速效灭菌液吧， 100%零添加、零污染、零刺激，5秒内消灭99.9%病菌。 只有干净，没有化学。新境界新上市。 张静妈妈，我们是不是快有家？ 对呀，家的墙壁你喜欢什么颜色的？ 粉红色的。 我喜欢黄色的。 我喜欢花的。哎呦，我好呆哦。 欢迎大家一起来。 家是一点一滴累积而来的，虽然有时候很吵，毕竟是个家。我是蓝迪儿童之家院长李雪英。 用雷声齐聚爱，2018给孩子一个家。4月14星期六晚上6:30，桃园艺文特区，谢雷、施文斌、张琪、张琴、王彩华模仿天王郭子乾，请洽03-38-66-550。 继艾黛尔、山姆史密斯。最感动人心的声音，全球五亿人共同落泪。卡伦·史考特首张大碟《普通情人》，环球勇敢做梦。 我是 Kimberly 陈芳宇。 飞碟 Network。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嗨，这个小时呢在征求你的青春之歌，可能你16岁、14岁、12岁、18岁、20岁那个时候的哪一首歌曲，现在只要你一听到就会让你回到18岁、回到20岁、回到16岁、回到14岁呢，欢迎你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哦，02-23639955 02-23639955。好快就有电话了，在这个智慧型手机风行的年代，在这个大家呢都已经得到了电话开口证的年代，竟然有人这么快就行动了，我们必须要奖励行动的人。02-23639955 Hello 你好。 嗨你好。 嗨，怎么称呼？ 台中老陈。 老陈啊，老陈，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上次你们有提到了张学友那首你爱他。 哦，上个礼拜的时候说到的那首你爱他是不是？ 对， 那这背后有什么故事啊？ 那时候这个车厢推出来的这个车种的颜色是在那个时代完全没有见过的颜色，然后再加上张学友配了这一首歌，然后那时候有疯狂抽奖，所以那时候全家人就买了好几百张的明信片，完全手写。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好像还是搭配。好像是金曲龙虎榜之类的节目，节目最后会抽奖抽出。 是是是是是是是。 那时候每个人真的写到手快断了。 哎，你还记得那 是好几百张的明信片，就为了那一台车。 那你还记得那是什么颜色吗？ 苹果绿。 哦，苹果绿。可是现在这已经有了，现在可能 March 啊、T 的啊什么都有这个颜色，可是当时 没有。但是在那个时候，最普遍的就是黑白嘛，像冰晶嘛那些 常见 的颜色，但是这个颜色真的是在那时候真的是第一次出现。 嗯嗯嗯，太棒了！台中的老陈 真的是大家写到手快断了，然后要去邮局买那种白色的3.5块的明信片。 哈哈哈！好，这个回忆实在太特别了。等一下，马上帮你播出好吗？ 谢谢， 谢谢你，拜拜， 拜拜。 Let's get loud. 青春之歌， 属于你的青春之歌。刚刚台中老陈的分享，那个时候的这一首汽车广告。话说呢，在那个20年前，你听广播，然后你看电视，你是真的有机会可以抽汽车的哦。那在那个传统媒体大好的那个年代，飞碟电台曾经也有送过汽车哦。 等待，哦，最真的。深埋藏在心中，曾经求来，你知道你爱他，你爱他，你爱他。风雨中回不去，你和他也曾伤心怀疑，却从未放弃。 02-236-3995，大家有跟着老陈一起回到金曲龙虎榜的年代吗？还是你可能是90后，你就觉得哎，这个 DJ 在讲什么？什么金曲龙虎榜？这是什么呢？啊，这是我们90年代小时候看的一个综艺节目，在星期六的下午，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3-5点还是5-6点的时候，主持人是胡瓜，爆榜人。是方迪，在那个还有《民生报》的年代，我越讲越觉得我好像在对孩子们讲一些就是恐龙化石的东西。Oh my god！他正在期待你对他最真的爱，我对你最真的爱就在这里。 就爱给你 UFO。 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属于你的青春之歌，快点打电话进来吧！刚刚老陈说完了以后，很努力的找了很久，发现怎么会没有？怎么会没有张学友《你爱他》？因为刚刚这首歌曲叫做《真爱》，Where's your true love？你是真的爱飞的电台、飞的联播网，真的爱、真心的爱广播吗？02-236-3995，02-236-3995，属于你的青春之歌，欢迎你打电话进来哦。Hello， 你好。 喂，你好。 嗨， 你好。 怎么称呼呢？ 俊龙。 俊龙。 俊龙。哎， 俊龙，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 我要点周杰伦的《半岛铁盒》。 半岛铁，哎，俊龙。点半导体而当青春之歌，就是非常年轻的一位年轻人啦。 年轻哦，说年轻其实上有点上年纪了，嘿， 有点上年纪。那说说看你几岁？ 我，二。 我听到二开头，好，二开头我就放你过去了。好，二开头，二开头，俊荣，半导体和这首歌有什么故事呢？ 就是我国小的时候，全班都在风靡他的歌。然后我就反正不知道，碰到我坐我隔壁的那个女同学，她很超风靡周杰伦，她买了一张专辑，我想说是不是该买一张了？然后我就跟爸爸妈妈 要点零用钱，然后每天存，然后就买了一张他那个这张专辑啊，好久哦。 小学时候隔壁女同学的，你现在还记得那个女同学的名字吗？还有她的长相？ 长相没忘记，但是她名字我忘记了。嘿， 哦，长相没忘记，但是名字我忘记了。 对。 那小时候那个时候喜欢她吗？ 不喜欢，因为她常常爱闹我。 好的，俊龙，待会送给你半导体盒。 感谢你，马克，太帅了，谢谢，感谢你， 拜拜， 拜拜。 同侪的力量真强大，看到隔壁的女生有，我也要有。这首歌曲来自张雨生，《我的小学回忆》。不是梦的，要跟天一样高的，没有烟抽日子的，口是心非的，我的学长张雨生，和天一样高，他的音域真的和天一样高。记得小时候呢，每次看到他发专辑，然后上电视节目，常常他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找两个人来跟他 PK， 看谁的声音比较高，音域比较广。我还记得小时候那时候看的周日黄金档钻石舞台，然后跟他 PK， 跟张雨生 PK， 那个人呢现在在中国是一个扛把子的好声音地位，林志炫。为什么这样子？现在呢，其实如果你有在关心 NBA 篮球的话，你有时候在 PTT 的 NBA 版上面会一直看到周杰伦的名字。为什么这样子？对，因为 NBA 里面呢，塞尔提克 Boston Celtics 他选了一个新人，然后那个新人的名字呢，你把它翻译成中文就会是杰伦， Jalen Brown， 杰伦。 所以每次看到有关于 Jalen Brown 的新闻的时候，下面就一大堆贴了一大堆周杰伦的歌词，每次一看到歌词就情不自禁的跟着唱。 走廊灯关上，书包放，走到房间窗外望，回想刚买的书，一本名叫《半岛铁盒》，放在床边堆好多，第一页、第六页、第七页序，我永远都想不到陪我看这书的你快要走，不再是，不再有，现在已经看不到。铁盒的钥匙孔透露光，看见它修了好久好久好久，外围的灰尘包围了我，好暗好暗，铁盒的钥匙我找不到，放在糖果旁的是我。 02-23-63-9955，每个礼拜这个时候属于你的青春之歌的点播时间，欢迎打电话进来跟所有现在正在收听飞碟联播网、正在收听飞碟电台这个大平台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你的青春时刻。 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 Hi 你是谁？ 我叫维腾。 维腾吗？ 维腾。 维腾有点痛。 对， 维腾。维腾，你今天想要听的青春之歌是？ 我想听张卫健的《信徒》。 信徒哦，这是你什么时候？这首歌背后什么故事？ 这个故事就是因为他那时候演齐天大圣孙悟空 哦， 然后暑假的时候就一定必看的一个那个重播剧 啊， 从国小一直重播到高中毕业，他都一直在重播。然后这首歌是他那个结尾片尾曲。 哎，对，那你每年暑假都会看吗？ 每年都会看，而且他那时候播的是其实是之后的版本，他最早还有一个版本是在 TVBS 版本的，我比较喜欢那个版本。 哦， 对， 有时候我会觉得电视台很妙，就是因为可能大人们他们的排程、他们的想法都是一样的，就想说啊，那暑假还就是到了几月的时候就放这一档。然后他没有想到，他没有想到，就是我们孩子们放暑假寒假的时候，就是我每年都看同样的。 没错，那时候都是棒球大联盟播完之后马上就播。 我每年都在听动力火车不甘心不放手，我都已经知道他要演什么了，可是还是就是每年寒暑假就在放这些。 对，可是也百看不腻啊。 是是是是，好的，待会为你送上信徒。 好，谢谢， 拜拜 拜拜。 全球乐坛屏息以待，格雷的五十道阴影，自由电影原声带。全球缔造百万专辑销售记录，网络超过5000万次点击，一世代连恩、瑞塔欧拉性感对唱，艾丽高登、西雅、杰西 J 共同现身。自由电影原声带，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来自美国的全球投资专家 T. Rowe Price 普信卢森堡系列基金首次在中国信托商业银行开放申购。普信卢森堡系列基金台湾总代理万宝投顾02-6608-3998。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慢慢喜欢亲密，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 李荣浩《荒井十一》，完美合作《甜蜜情歌》，慢慢喜欢你， 慢慢喜欢你，慢慢的回忆，慢慢的陪你，慢慢的老去。 莫文蔚《慢慢喜欢你》，Sony Music 浪漫推荐。 我是 Eric 周兴哲。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I'm gonna know ya, I'm gonna show ya, my body's got some powers of persuasion。 你的青春之歌， 你的青春之歌，嗨，你好，我是欧马克。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这个小时的歌曲呢，都是由你来决定的。哪一首歌让你听到以后会非常非常有感触，带你回到青春岁月呢？欢迎打电话进来给我，02-2363-9955。 你什么话都不说，年轻有的泪都忍住，我才知道陪着你上路，快乐不是唯一任务。直到我视线开始模糊，而你却满脸不在乎，我才明白学会变法师也回不到最初。一边爱一边走，我已经成为你信徒，相信情到深处不怕孤独。如果我们不曾看过对方怎么哭，如何知道快乐一转身就是痛苦？想不到你绝望的泪水一刹那让我带着大雾。如果我们不曾走过感情这条路，可知道心魔是最沉重的包袱？年少轻狂的好日子一懂事就结束。 如果呢以张卫健所演过的就是台湾八点档来做划分的话，可能呢跟刚刚维腾点播的齐天大圣西游记已经算是比较年轻人了。在我这一辈呢，那个时候看的是张卫健的《鹿鼎记》，就他演韦小宝，也是发明了很多很多很 catchy 的 phrase， 像是“凉风有信秋月无边”。02-2363-9955，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Hello， 你好， 你好， 嗨，怎么称呼啊？ 我是台北的 Maggie。 Hi Maggie，Maggie， 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 七匹狼。 七匹狼哦，你有去看这部电影吗？ 跟前面的不太一样，不同 话。我们马上就是拉回到六年级的回忆。 对，好尴尬哦。 别尴尬，Maggie 姐，跟我们说说你的七匹狼回忆吧。 那个是我在小学大概六年级的时候，那我觉得那其实是我觉得是我们那一代的一个转捩点，就是在七匹狼之前，你都会觉得很多东西都是什么电影啊或者歌曲，可能都是老人的。然后从七匹狼开始，突然发现说开始会有年轻的电影，然后可能也是刚好我们到了一个生短狼的时候，然后就开始会看到，就开始会关心流行啊、明星啊，然后那时候王杰啊，然后他们就是反正就是都是很偶像这样。对。 所以你要点的是七匹狼那一首电影主题曲嘛，对不对？ 对， 就是永远不回头嘛，对不对？ 啊，对。 好的 ，Maggie， 待会为你送上。 谢谢， 拜拜。 如何知道快乐一转身就是痛苦？想不到你绝望的泪水，一刹那让我带着大雾。如果我们不曾走过感情这条路，如何知道心魔是最沉重的包袱？年少轻狂的好日子一懂事就结束。 像时间祈求永远。当月光送走今夜，我想要跃入海面，找寻起点，看誓言可会改变。 眼前的泪水不会白流，痛苦和骄傲这一生都要拥有。 年轻的心灵还会颤抖，再大的风雨我和你也要向前冲。 永远不回头，不管天有多高，忧伤和寂寞，感动和快乐都在我心中。 永远不回头，不管路有多长，黑暗试探我，烈火燃烧我，都要去接受。 永远不回头， 永远不回头。在七匹狼的电影原声带当中，也是最经典的一首歌曲，集合了当时超红的青春偶像，在那个年代的飞碟电台，哦，不是飞碟电台，是飞碟电台的前身，那个年代的飞碟唱片。Oh my god！ 我家里面几乎所有，不管是小虎队、张雨生，然后他们王杰是吗？王杰我不确定，反正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最强的唱片，最强的就是飞碟唱片了。 小时间，我想要爬上山巅，仰望星辰，向时间祈求永远。 当月光送走今夜，我想要跃入海面，找寻起点，看誓言可会改变。 到了，就是跟张雨生同台，所以王杰应该是飞碟的，没错。这样子还包括像是东方快车啊、星星月亮太阳啊，然后小虎队刚刚提过了，之后还有就是红孩儿等等。那个时候呢，就是品质保证，偶像制造机。0223639955，您现在收听的是飞碟唱片，之后变成了飞碟电台的就爱电影 UFO， 就爱电影 UFO。 02236399555，属于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Hello， 你好。 喂，你好。 嗨，怎么称呼啊？ 我叫阿潘。 阿潘啊？ 是的。 阿潘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 我可以点蔡澜清的《这个世界》吗？更早以前的。 哇，这个好疗愈哦。 真的。 让我们来听听《这个世界》跟阿潘的故事。 OK， 我吗？你要我先？还是你直接听歌？ 哈，你要我们直接听歌哦？你跟蔡澜清没有故事吗？ 不是，因为最近我有一个朋友，他叫摩卡。 嗯， 因为呢，他竟然还介绍这首歌给我听，他比我小10岁，他还介绍这首歌给我听，所以我要让他知道这首歌是我的青春之歌，不是他的。 所以说摩，说摩卡有没有搞错？是姐姐年轻时候在听的，你现在介绍给我有没有搞错啊？这样子。 是他以为我没听过，真的太过分了，所以我刚好借由这个节目，很高兴我可以打得进来，刚好点给他听。 好，让我们我找一下，待会送给你啊。 谢谢你，谢谢， 拜拜， 拜拜。 让我来寻找一下蔡澜清的身影。

希望，有一点失望，我时常这么想。在这个世界，有一点欢乐，有一点悲伤，谁也无法逃开。我们的世界并不像你说的真有那么坏，你又何必感慨，用你的关怀和所有的爱为这个世界添一些美丽色彩。我们的世界并不像你说的真有那么坏， 这个世界并不是像大家说的那么坏那么乱。那当然就是你觉得很乱的人，你觉得很坏的人，你看到当然就是很坏很乱啦。但其实这个世界不是这个样子嘛，你把你的眼睛，你把你的 focus 调到好的地方，去看好的地方，去看光明的一面，去看快乐的一面等等，当然你看到的东西都不一样。如果你今天戴上一个太阳眼镜，你就觉得这个世界怎么那么暗啊，暗不见天日，这搞什么，这世界不行啦。请把太阳眼镜拿掉好吗？0223639955，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歌曲呢 ？Hello， 你好， 你好， 嗨，怎么称呼啊？ 老蔡， 老蔡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 我想要点那一首，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 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这首歌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它是我第一个女朋友的一起共同的歌曲。 哦、oh, ， 对， 那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们有这一首共同之歌？ 哦，那时候非常流行这首歌， 嗯， 那我们也一起考上目标中的大学。 哦、oh, ，然后那考上大学以后，所以你们是高中情人嘛，对不对？ 对对对 对。 那你考上大学以后，同一所大学吗？ 考上大学以后，对，同一所大学。 然后有继续下去这个恋情吗？ 很可惜，就是他遇到大圆空难， 他遇到什么难？ 大圆空难就是飞机失事， 这么难过的故事。 对对对，所以这首歌因为他飙得很高，所以我跟他很喜欢唱这首歌。 哼哼， 可是没想到这首歌是他到天上以后， 嗯， 我每一天都想唱的歌。 我的天哪、啊，竟哦。好，所以因为空难，所以就当然就没有办法在一起了。这首歌曲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 是 好，我们送给他，也送给你，拜拜。 梦幻的边缘，再多痴心也不能化成一个圆。我依然是你的情人，我依然。爱你最深，别再紧闭你的唇，不哭不笑也不问，我依然是你的情人，我依然爱你最深，你的眼神太伤人，不看不听也不问我的真。

我是竹科工程师吴文斌，参加脑力开发艾美普训练，让我轻松考取五张证照，升上业务经理。 我是台中张雅婷，艾美普让我英文多益考965分。 中华全脑开发记忆协会 Prepare you for success， 艾美普训练全国免费试听，0800-88-6678，0800-88-6678。 最好的爱，刚刚好的等待，我始终相信最好的快要发生。大家好，我是张栋梁，我的全新 EP 同名主打《最好的快要发生》。 优福华语劲爷排行榜， 本周第944周第五名，许佳莹《心理学》；第四名，彭佳慧《心花一朵朵》；第三名，500你喜欢星光；第二名，张惠妹到底；第一名，林俊杰小瓶子。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我是张涵雅。 哎呦喂呀，时间很快来到了3点55分，最后一个段落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待会4点过后有陶晶莹桃子姐的桃子晚报 live 现场版哦。哥哥妹妹有意思来到了最后一个段落，我是欧马克。平常要找我的话，除了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4点收听飞碟电台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周六周日周末的重播之外，你也可以利用社群网站 SNS 找到我。欢迎你在 Facebook 上面还有 YouTube 上面搜寻欧马克，欧洲的欧，马克的马克，就可以找到我了。欢迎你订阅还有帮我的粉丝团按个赞。另外我的 IG 是 MARC底线 ORANGE， 最后跟你说声你很棒，拜拜。 音乐全主打， 继艾黛尔、山姆史密斯之后，最感动人心的声音，英伦情人卡伦史考特。 There goes my heart beating, 'cause you are the reason I'm losing my sleep.Please come back now. And there goes my mind racing, and you are the reason that I'm still. 选秀教父三考齐力盛赞，最普通的情人，最不平凡的歌声。 Climb every mountain and swim every ocean.Just to be with you and fix what I've broken. Oh, 'cause I need you to see that you are the reason. If I could turn back the clock, I'd make sure.Climb every mountain and swim every ocean just to be with you and fix what I've broken. Oh, 'cause I need you to see that you are the reason. 最受期待新人卡伦史考特，首张大碟《普通情人》。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All I need is DC Diesel 蔡诗芸最新单曲 My Own Boss， 从音乐带领你来勇敢拥有自己声音，数位现正发行。 UFO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吴汶芳，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天涯无穷，走过匆匆，在错丛里相逢。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92.1，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